必须为公司扎好这班岗。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FM 九九九，携手正美枫叶汽车玻璃，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欢迎来到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今天呢，听游天下来了一位老朋友，就是我们的孙长老。 大家好，老朋友孙长老。 听友朋友们一直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哈，说孙长老什么时候还来啊，这不今天就来了吗？ 孙长老天天都来。 孙长老是我们的骑行大咖，也是跨界的什么各种工程师啊，水利师叫什么师， 水利规划工程师。 哎，这太专业了，这些术语我都记不住了。反正呢，孙长老是多重的身份，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呢，更是更新的一个身份啊，就更多了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呢，就是滑雪高手。听说前两天北京下雪了，你知道吗？ 对，没错，当时我还开车在路上，然后我还跟朋友说，我说哎呀，我堵车呀，现在下雪呢。 对，终于下雪了，感觉今年的雪量好少，特别少。 对，真的，这个作为一个水利工程师，有必要说一句，他虽然说什么，就是咱们有老话叫瑞雪兆丰年啊，咱们今天我看了一则朋友圈上的消息，说咱们那个国内2016年的这个自然灾害，其中就包括干旱和洪涝，结果给国内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失。然后呢，我就想，哎呀，那咱们2017年，你看看2016年整个一个冬天都没下雪，真的是干旱年。 对， 这干旱年的话，它因为咱们北京，咱只说北京啊，北京这边呢，它是内陆性的季风气候，它呢就是下雨的集中量呢，一年的下雨集中量在7-8个月，然后呢汛期呢在6月1号到9月30号，就是6-7-8-9，等于是4个月。但是呢，它冬季呢应该是还是占了北京的降水量的5%-10%。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一点雪都没有。 但是很奇怪的是，今年2016年的夏天，下了几场大暴雨。 对啊，但是那个雨，而且这2016年的这个雨啊，这个如果 也很奇怪哈。 不，这不奇怪。就是我们从水利机关得到的信息是，咱们北京的密云水库终于储上水了。其实我们看到了室内的下雨啊，其实它的水啊全都白白糟蹋了。因为我们在室内，不管是做海绵城市还是做雨洪利用，我们下的雨存的不多，全都从这个通惠河、北运河、凉水河几大排洪河道都给糟蹋了，就是给排到下游了。等于就是把城市给洗了个澡，好像干净了一点，空气也舒服了一点，水没留住。但是我们北京啊，和北京市不一样，北京市就是4环以内、5环以内叫北京市。北京呢可大了，可就相当于，甚至别人一个国家，相当于它也是好歹中国一个省市嘛。所以呢，北京市呢有1.6万平方公里，也够大的。它这个全市范围的降水呢，能够给北京的周边的，尤其是北边的各大水库蓄水，这可不得了啊！这是老天爷，去年应该是丰水年，不过到了冬天一点雪都不下，弄得空气这个污浊呀，这也干燥啊，确实也很让人扼腕叹息。尤其是我们这帮滑雪的都滑不着粉雪了，太痛苦了， 只能滑人造雪了。 对啊， 我觉得北方的小伙伴应该比南方的小伙伴更幸福一点，最起码冬天还有雪可以滑。 前两天那个我们去滑雪去，一个福建来的哥们儿见着雪了之后都疯了，都趴在地上说，哎呀，这辈子第一次那个滑雪，太激动了。 对，其实北方城市给大家的印象，就像电视剧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影视作品里面都 都能看到，就是哎呀红色的黄色的瓦片上面盖着厚厚的一层雪，就那种北方城市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对，但是咱们北京可不会什么下就是雪没膝盖啊，就达到不了了。 对，东北那边可以。不过呢，这次听说我们的孙长老去了一个城市啊，去了一个地方，那个雪啊不仅仅是没过了膝盖，都没过了腰。 嗯，对，确实是我们这次算是去了，真正的感受了一个比那个咱们中国最北纬度最北的地方还要北的地方的一个寒冷的冬天。哇塞，现在想想都害怕。 你这个吊人胃口真的是可以。你不是骑行高手吗？怎么又去滑雪了呢？又去哪儿滑了呢？ 这个孙长老作为跨界大叔，哎呀，不只是说跨工程界啊，或者是主持人啊，或者运动员呀、或者自行车呀，其实呢在运动里面呢我还玩滑雪。 哇 啊！这次呢是被加拿大国家旅游局以滑雪大咖的身份给邀请去了加拿大滑雪，所以呢今天跟大洋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就不说骑行了，荡气 滑行 对，荡气回肠的骑车呢应该在春夏秋三季说。冬季我觉得最应景的就是滑雪。 所以我们开了春再骑行，冬天就滑行吧。 对对对，正好那个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介绍咱们这个滑雪的一些知识。然后去北，比如说咱们北京去哪儿滑雪比较好玩，然后给大家讲讲滑雪的技巧，然后再讲讲重点讲讲咱们中国人去国外滑雪的这种好玩的事情。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哎好听了好玩了啊，因为我们的孙长老啊即将哎不对已经去到了这个滑雪的圣地。 他呢只能是算这个北美的，就是美洲，就是北美洲的，算是那个较大的， 数得上来的， 数得上来的，能排名前几位的这个滑雪圣地。如果要世界级的，跟人家那个法国的夏慕尼啊，或者是法国的阿尔卑斯啊那边滑雪比起来，可能还差一档次。不过呢，人家随便一个地儿灭咱们北京周边的跟玩似的，包括崇礼，随便一个地儿灭咱们就跟玩似的。至于说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待会儿咱们慢慢给大家讲人家的雪场有多牛，然后滑雪的这个世界有多么广阔。 那你先来说一说这次去到这个加拿大是受到官方邀请吗？带着谁去的呀？ 哦，这次都不是我带着人家去，是人家带我去。我呢在我的小螺丝道场里呢，大家称之为孙长老为滑雪教练或者是滑雪高手。 小螺丝道场是什么？ 小螺丝道场就是我身边的圈子吧，或者是我们的滑雪圈吧。 你们怎么那么萌的名字呀？ 对啊，就 谁起的名？ 这小螺丝道场是我们自己一帮学友自己起的，就是孙长老的滑雪螺丝道。这个是我们自己瞎起的，是因为我们人少。人少就几十个人， 萌萌哒小螺丝。 对对对，几十个人的滑雪小分队。然后我们经常开车去崇礼啊，去北京各大雪场啊，去四处的去滑雪去，找便宜票。找便宜的滑雪票去，反正也是。 因为滑雪这个真的挺烧钱的。 滑雪是其实还好吧， 真的挺烧钱的。你就想吧，哪怕去北京近郊的滑雪场，往返路费加门票，然后你的滑雪板、滑雪具，再加上你的各种护具以及当地的消费，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每周都去滑雪的话，是一笔你这个几率比较大的开销。 还真是，我算了算啊，我算了算，比如说去崇礼，比如说跟着绿野小站他们去崇礼，然后呢每周五晚上坐大巴车， 你得提前去一天对不对？ 对，那不就是每周五晚上你下班，周五晚上去，就是现在北京好多好多的滑雪疯子们都是周五晚上 就去了， 在德胜门，然后直接坐那个绿野小站的那大巴车，那个就呜呜的一下，反正车票钱也特便宜，就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就来回，然后就去崇礼那边找个便宜的那个住宿，一晚上住100块钱的或者合住的混着住的。哎呦，现在想想都特别怀念。现在很少有时间这么玩了，以前这样差不多一次800到1200。 对， 因为你有那个一张全天雪票，你比如说多乐美地的差不多一天周末是480。480就是我们拿的最低最低的那个团购票。然后你在 周日再滑一个上午，然后下午回来，吃喝嚼住，反正你想想，一千块钱，这个冬天你从11月份开始滑，滑到2月底3月， 嗯， 差不多扔个20000块钱。 对， 这还是您别有雪板，一买雪板、雪鞋和滑雪服，10000块钱打不住。所以说，如果真想，就像我有朋友还跟我说呢，啊，你教我滑雪去，嗯，差不多。如果你真想成为高手的话，我觉得啊，差不多一年， 嗯， 20000块钱，你能就是10000块钱买一套合适的雪盔、手套、雪板、雪服，然后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这10000块钱就搂住了，剩下10000块钱呢，踏踏实实的滑雪。 对， 如果你要请孙长老这种教练呢，差不多一天溜溜的你也得给个500-1000的，或者是给我买张雪票，然后我滑半天，我教你半天，差不多要20000块钱，你能成为一个中级手吧？就是能够一个雪季下来，你能够从高级道。北京周边的高级道舒舒服服的滑下来， 嗯， 可以在朋友，对，可以在朋友面前，嗯， 炫一炫， 炫一炫吧。 这还不是高手呢，你就想吧，这滑雪真的是一件烧钱。 高手就钱堆出来的，高手正经钱，他跟骑车不一样，骑车是一次到位，后面就是靠练，就是每天挥汗如雨。滑雪不一样，滑雪是那个每次的成本还挺高，细水长流。 所以这个滑雪发烧友们一听到今天这期节目肯定特别兴奋啊。 嗯，那还可以吧，反正是跨界高手，那个自行车转到了这个滑雪， 嗯， 跟大家随便的聊一聊。 嗯，行，那我们今天就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呢一会儿我们再来请我们的孙长老聊一聊，哎，他究竟去哪儿烧钱了。 Trip to Vermont in the fall. Autumn's staring you down, red and brown, by the mane of a dying elm, and the look on your face says it all. Four lean hounds in a row.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我们的滑雪大咖孙长老， 从自行车车座上下来。开始在脚上装了2个轨道，然后去滑雪去了。 嗯，孙长老，您是滑单板还是双板？ 我是精修双板，辅修单板。 精修双板，辅修单板。 啊， 我觉得，这个双板滑的溜啊，很难。就是你会滑简单，嗯，滑的溜很难。但是这个单板你会滑就很难。 哎呀，单板确实那个，但是话说回来了，单板的那个。嗯，怎么说呢，入门啊其实还是比较好入的。我为什么说比较好入啊，是因为单板啊，它你在那个平面雪地上，你在那站着，然后呢侧着身，平衡感只要稍微好点呢，练练落叶飘呢就 OK 了。因为它毕竟是这个身子呀，是那个贴着这个滑雪道往下滑，用落叶飘，只要屁股上多增加点这个保护的装备。对，这个滑单板新手一般都是把护具都穿满了，因为你得随时得跌屁墩儿，所以那个一定要。你一定要那个穿好护具。 这一听就是高手在发言啊！ 啊， 我这个初级选手要发一下言。我觉得单板一点都不简单 啊， 太难了。 也是，这个对于大洋来说，对于主持人大洋来说，一个新手， 而且雪感上雪时间比较少，他可能确实觉得难。不过这错位在于我，因为我的是经常上雪，所以没什么感觉。 嗯，而且这个单板真的是摔跤摔的是可以啊。你要是不带，因为我第一次滑单板的时候，我没有带雪具， 哦， 没有带护具， 哦， 我一看人家，哦，护臀、护膝、护肘，再加上头盔， 对， 我这儿就踩了一板，我就上去了。教练都说疼吗？ 挺有勇气的，这要我们说这就傻了。 对，因为没有经验，后来就学聪明了，全都全套的护具得上。所以啊，也提醒我们爱滑雪的，但是没滑过雪的，如果你要滑单板还是滑双板，都要把护具准备好。 对，这个尤其是现在的北京的各大雪场，尤其是崇礼的， 嗯， 如果你不戴头盔的话，你可以不戴手套，你筋动呗，那就别在别人眼里的就是神经病的存在。 嗯， 你可以不戴手套。你可以穿的少，你也可以不戴滑雪的护具，但是你要不戴头盔，人家不让你上缆车。 嗯， 哎，就是这都规矩了，因为那个滑雪确实得把自己的安全工作做好了。 嗯， 像过去北京周边呀，北京的崇礼就是崇礼啊，当然有个笑话说一到礼拜五晚上崇礼就是北京的那个，这是一小插曲啊。 对 啊，对，崇礼是北京的，叫就是叫崇礼区，北京崇礼区，跟朝阳区崇文区一样。然后呢，他那个崇礼呢，就是要求的你只要是就是现在只要你去滑雪， 嗯， 必须戴雪盔了，非常严格。 嗯，你不戴头盔都不让你上那个缆车， 人不让你上缆车， 就 哪儿都不让你上，你可以去，你可以别穿雪板， 你去餐厅可以， 带着这个照相机什么的， 嗯， 你去拍拍照片， 嗯， 看看风景可以，但是你没法滑雪。 哎，我觉得今天我跟孙长老特别默契啊，一上来，嗯，你看这是滑雪这事儿烧钱，还危险，还疼，可是为什么就那么多人就沉迷于这个滑雪呢？ 哎，白色鸦片啊， 对， 号称白色鸦片，它上瘾呢，啊。 所以今天就进入到我们的正题了，虽然刚刚说了那么半天，又疼又不好。好学还烧钱，哎，为什么大家这么爱这个滑雪这件事儿呢？就， 嗯， 我们的孙长老完美的来诠释一下吧。 啊，它其实就是滑雪啊，它这项运动确实是非常棒，而且呢，说实话，在2002年之前，北京也就是一个南山、军都山，就这些滑雪场，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咱们北京都要办奥运会了。 嗯， 咱们国家都说一定要让这个多少人。要让3000万人要知道这个滑雪，要让北京70%的人得会滑雪。我天哪，这个从国家角度上讲，从北京角度上讲，从民众需求角度上讲，这个滑雪都有巨大的市场。 嗯， 然后滑雪呢本身又特别好玩。 嗯， 它是一项，你说冬天咱北京你说干嘛去，去看冰灯去，对吧，就 逛庙会， 对，逛庙会看冰灯，你也不能天天看呀。 嗯， 对吧，冬天你说北京人家，就是我昨天看崔大远，崔老先生写的那个老北京，那好家北京，5个月的这寒冷期， 嗯， 哎呦，这要命了，5个月的寒冷加大霾期， 就在家宅着打麻将 吧。对，你干嘛呀？天天的，天天在家里的，要不然冬泳你就没那本事， 嗯， 对吧？跟孙长老去骑车，估计你也怕累，也怕出汗，那不如滑雪。 嗯， 滑雪呢，呼吸新鲜空气， 嗯， 然后呢还能够锻炼身体，强身健体。 嗯， 这一天下来呢，你这汗能出2斤，就只要是你会滑。能出2斤汗，那溜溜的就跟那个，就是这身体都打透了，被汗， 绝对减肥啊！ 对，绝对减肥。那腿可以说练得非常的结实、粗壮， 嗯， 然后匀称。女孩子一定就身材巨好。 嗯， 对，这滑雪的魅力，而且呢，在白色鸦片上去风驰电掣，然后做出各种花样，时髦、时尚。酷，然后呢还能够男的女的都能够互相的那个找到自己心仪的人，这很完美。 还有这个功能呢？ 对啊，那你肯定的呀。 哇，这滑雪这个、 滑雪场上帅哥美女太多了，然后滑雪场上不会滑雪的单身妹子也特别多，无数的滑雪的小哥，就像过去啊，孙长老师七零后，过去呢讲究的是在这个旱冰场去滑旱冰，孙长老旱冰也不错。 嗯， 那个年轻的时代，那长发飘飘白衣胜雪的时代，高中生的时候，孙长老经常那个去滑雪场、滑冰场、旱冰场，穿着4个轱辘的旱冰鞋，哎，柔柔的在这做动作，然后教一些姑娘，哎，你会滑旱冰吗？你不会，我教你吧。哎，你看，活雷锋孙长老呢，那个时候反正就是教人滑旱冰。现在呢，当然了，现在也没那机会了去教， 嗯， 但是呢，总是有人来求助， 嗯， 所以有时候我在滑雪场上就看到有不少的帅哥美女啊，互相的搭衬着学， 嗯， 学的也快， 而且真不错，谈恋爱的就在我身边，通过滑雪谈恋爱的没有一个连也得有也得有两个牌。 看啊，这个滑雪的魅力真的还挺多的哈， 嗯， 又能健身塑形，这还能呼吸到这个滑雪场附近的这个新鲜空 气，看风景， 对， 交朋友，然后过把瘾。然后， 而且这个运动本身也是非常的刺激，而且它的这个白色鸦片的 雪上舞蹈啊，各种动作、飞包，各种刺激啊，确实不错。 孙长老这次去哪儿滑了？ 去加拿大惠斯勒，就是加拿大的 BC 省啊， 嗯， 算是把北美最好的滑雪场，反正之一，给滑了个遍。 嗯， 滑了一共玩了9天，哎，感觉太棒了。 哇，滑了9天吗？ 也不能说滑了9天，要滑9天，我这人都滑成人干了。 我说这次回来看你瘦了吗？ 对，肯定不能说滑9天。你看我这感冒了，还这声音还在呢，这就是因为实在留恋加拿大 BC 省的惠斯勒的那个清冽的空气吧。 嗯。 零下30多度，要了亲命了。然后就这两天还没好。 嗯 嗯。然后那个我们主要是受国家旅游局的邀请去加拿大 BC 省呢去做考察。 嗯。 做考察呢，人家呢也是给我们安排了很多很多的好玩的项目。比如说雪地车，就是雪橇车，雪地摩托 啊，雪地摩托， 对，还有雪地马车， 嗯， 然后还有那种扯天连地的那个叫 peak to peak 的那个跨山际的大缆车，然后还有 sky 就是 sea sky 的那个超陡的大缆车，总之就是玩的东西，还有大脚怪，就是雪地攀爬。 大脚怪， 对， 雪地攀爬， 对，雪地攀爬，还有丛林速降， 嗯， 哎呦，总之就是那个，就是丛林速降叫什么 zip， 反正就是玩的简直太嗨了。这个回头咱们到时候可以先听听音乐，听完了这个音乐之后呢，反正就是跟大家一一道来吧。 你看、这个、 这里好玩的东西特别多。 你看这个孙长老坏的呀，一直在这儿。 不是这意思，不是我客串了主持人，是因为我要打喷嚏。 哦，要打喷嚏，行，来首歌啊，让孙长老打个喷嚏、休息一下，然后一会儿看看这孙长老究竟玩了什么呢？ 对对对，打个喷嚏先。I'm not saying I'm leaving. I'm just saying I might travel light. 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 哎，前面的车怎么搞的，动都不动啊。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哎呀，这位老大爷摔倒了，快呀，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谁来呀？ 我来。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来到加拿大滑雪圣地，这是哪个滑雪场来着？孙长老。 滑雪场是 Sun Peaks and 惠斯勒两大滑雪场，各有不同 啊。我们的滑雪大咖，兼骑行大咖，这我们的孙健孙长老去到了。 骑行是主修，滑雪是辅修 啊。别强调了，我们今天就讲滑雪啊，今天主修滑雪啊。 好，双板是主修，单板是辅修。 好，我们的滑雪大神孙长老去到了我们的加拿大滑雪，听说你们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雪地摩托呀，缆车呀，大脚怪呀，而且还在雪地里面玩了好多的游戏，是吧？ 哇，天哪，简直，简直了，简直了！那个滑雪中的战斗机，或者是滑雪场里的战斗机，得这样说，反正就是没法形容，因为那个像我出国一般都是骑车， 嗯， 对吧？都是选择那种可以短打的那个装备， 嗯， 去玩。结果呢，这次呢是，跟大包子似的，就是捂得跟大包子似的，然后在人家那冰天雪地的地方，在-30多度的地方玩雪地摩托，冻得好家伙，那个就是哈出的哈气，真的是喝气成冰了。 哎，我看你发的照片，你的眉毛和睫毛上面都是冰冰。 哇，天哪，全是冰，那真能体会到咱们东北漠河的那种感觉了。 特别冷是吗？ 对，特别冷，但是。就这么冷，朋友们，我们开车的司机朋友们，我觉得我一说完了之后，你们可能都浑身一紧。这么冷的天儿，就是简直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的时候， 嗯， 我经常能看见那个人高马大的或者毛茸茸的加拿大人，穿着裤衩出来，就是穿着短裤出来，底下一双那个他们的防滑鞋，就那种就那种大的跟对雪地鞋， 嗯， 然后穿一短裤。然后上身穿一加拿大鹅就出来了，不冷。我见着这帮人真是，尤其是我们在他们的那个 BBQ 里头，就是那个还有好多的 bar 里头，我们在那喝咖啡，在那儿那个吃烤肉，那帮 waiter 男女的超短裙， 嗯， 男的裤衩背心，我跟他们还特意握了个手，大家猜怎么样？ 他们的手是热的吗？ 倍儿凉。 不是，我以为他们火力很壮， 但是他们就不冷。我后来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怎么不嫌冷啊？ 嗯， 人家说我们习惯了，我们就追逐冬天呀。说那个现在加拿大是冬天了，我回来了。 嗯， 如果加拿大夏天的话，我就去新西兰了。我去新西兰去滑雪去，或者去干活去。他们有很多人是这样，他们就是在滑雪圣地当 waiter。当那个服务员， 嗯， 去给人家做厨子这那的， 嗯， 然后每天都是下了班或者是上了班， 嗯， 中间他们要去滑两次。 然后就滑两次雪。不过那一次雪啊，现在一想想，那个三 peaks 的那个大山，或者是惠斯勒那大山，那直接就这一次一趟线下来，35分钟才能够溜达下来。35分钟还是我这种人专门玩那个黑道或者是蓝道，整个就往下飞着下来的时候30分钟， 就速度很快的话，从山上往下走还30多分钟。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我们在那个三 peaks 太阳峰公园，我们在那儿滑雪，我是在云层上面滑，在云层上面，我们在峰顶的时候，云彩是在我们脚底下。 哎，那海拔多高啊？ 海拔得有个2-3千 啊， 海拔有个2-3千。它关键它这个海拔其实在这里起不了作用。 嗯， 为什么呢？就跟你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多米，有可能你站在一小山包子上。 啊， 它是这样，它就是那个得有相对高度和绝对高度。 嗯， 绝对高度这种海拔起不了作用。它是这个山啊，都是相对高度， 嗯， 都是1-2千米啊，这种，这就是相对高度特别高， 嗯， 垂直落差特别大， 嗯， 所以导致你的滑行距离特别长，就是持续性特别强。 哎，我就喜欢这种，就省了，就还没滑够呢，直接又要坐缆车上。 而且朋友们，就是滑雪啊，有这么讲究，一月份不去，就是咱们北京啊，就像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滑雪的。开车滑雪不分家嘛，是吧？有这么一讲头。那么呢，你滑雪呢，一月份讲究的是不去崇礼， 嗯， 因为崇礼呢风大干冷。一月份大家一般去哪儿啊？就这里都是小插曲啊。一月份大家一般都是去日本， 嗯， 去日本滑，它舒服。 嗯， 要么呢就是去那个加拿大呀或法国， 嗯， 尤其是法国。然后呢，人家那滑雪场啊不冷，特舒服。然后呢，你就比如说，或者是真是说，哎，我口袋里头有点银子，那就是去北美， 嗯， 去北美去滑雪去，真感觉真是特别好，而且还真不贵。这里我不是做广告啊，因为我也不提名，反正你去一次日本滑雪，也就是个8-9千就能够玩7-8天，相对而言，你整个就是比在国内还便宜。你比在崇礼还便宜，你要是说溜溜的每周，你说你去崇礼滑1天半， 嗯， 也是1000多块钱， 对， 对吧？小2000，大1000的，那你说你滑个几个礼拜的去，还不连续， 嗯， 你如果要去日本呢，你滑个5天，也就是个5-6千、7-8千。然后你还能泡温泉，还能在 美食， 还能吃美食，而且日本那么精致的国家， 嗯， 你还能玩一玩。 冬天确实是很适合。 对，你比如说去加拿大，大家觉得哦，加拿大那么远，其实我看了看啊，他们做的这个产品， 嗯， 去加拿大玩8天才8000多块钱。 那么便宜， 太便宜了！ 我机票往返就要大几千了。 对，不就是找那些大的机构， 嗯， 大的机构他们推出来的这种滑雪的， 就滑雪套餐类似的。 对，你比如说我们这次，当然不是广告啊，这咱坚决禁止广告，严厉打击那个随频小广告。如果朋友们觉得这有广告，赶紧投诉孙长老啊！再去公众号去搜索“骑行地球”， 嗯， 加入“骑行地球”之后，跟孙长老聊，说你怎么做广告啊？好，咱们可坚决不能做广告。 嗯， 是这样，大家就。就是我们这次其实就是跟着那个，比如说就是带着滑雪大神球叔啊，带着那个滑遍天下的刘总啊，我们是一起去的。 嗯， 然后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做这个产品，做这产品不是为了钱， 嗯， 还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抢粉丝。 嗯， 这个有时候开车的朋友就知道了，您是最主要的，您就是上帝，把您给抢过来了，那就是我们的业绩吧。 嗯， 所以说呢，真的不为挣钱。我看到他们就是跟我一块去的这11个人啊，他们回到各自公司做的这个滑雪的，就是加拿大惠斯勒滑雪的这个产品， 嗯， 我一看都傻了， 嗯， 比我们去考察花的钱还少。我后来我说你不挣钱呀，我说这合理的挣钱是最有尊严的工作呀， 嗯， 最有尊严的事儿。他们说现在不是为挣钱， 嗯， 现在所有做滑雪的都是赔钱的， 嗯， 都是赔钱的，就是为了拉抢客户。 嗯， 所以我觉得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是说找一下去加拿大惠斯勒滑雪的那些产品，你们在网上 OTA 就是携程啊，去哪儿啊，穷游啊，那你可以看看，其实价格很便宜， 嗯， 真的是非常便宜，值得一去， 嗯， 比在国内在崇礼去冻得跟小鸡子似的，风吹的都吹成木乃伊的要强多了。 嗯， 当然咱不是说那个崇礼不好，崇礼确实好，只是崇礼在一月份不算太好，不算太理想， 嗯， 太冷，风大， 哎，这个是崇礼的特点。 嗯， 所以说那个咱们就是瞎聊啊，纯粹瞎聊。 嗯、 所以去加拿大惠斯勒，去黑书山惠斯勒，三 peaks 太阳峰什么的，我们去滑雪，那感觉真是太棒了。待会儿呢，跟大家呢主要讲讲，就是说这几个滑雪场的特点， 嗯， 包括呢一些好玩的东西，还有美食。还有在那边那个购物，加拿大鹅、海购多少钱？然后我们在加拿大滑雪场买多少钱？尤其是那边卖那个雪板，他那边到处都是二手的雪板，然后你买的时候特便宜。有很多人说朋友们，如果你三四月份去一趟加拿大，你可能八九千你就玩完了，你回来扛俩雪板回来，你不但能把你八九千挣回来，你还能打个拐弯。 嗯， 哎，好多人都这样，这个就是一个生活小 tips 啊。你看咱们又该听音乐了，在听音乐之前跟大家说一小 tips， 就是呢在滑雪圈子，如果你有钱你有时间，三四月份去加拿大去法国，然后呢你呢去一边滑雪滑个七八天，花个八九千一万块钱，你带俩雪板回来，带两双雪鞋回来，放在北京任何一地儿，比如你放在绿野上，你放在雪上飞，放在滑雪助手，放在滑遍天下，就是它有好多二手市场，你把那东西你给放上来，一双雪板你挣个五千块钱好使着呢，一双雪鞋挣个一两千，你拿回来这点，只要是你那个重量 OK 了，那么你绝对能把你的这滑雪的钱全 cover 出来，然后还能溜溜的能挣一点。你看这小 tips， 朋友们别开车了， 非常有用， 赶紧去吧，三四月份，要么就跟我去。记住了，微信公众号骑行地球，找孙长老带你一块去。 啊，好的，看来这个 这算广告吗？ 算呐，我得收钱了一会儿。说到这个滑雪，看来去国外滑雪，除了我们可以自己吃喝玩乐购完了之后回来还能代购，还能挣一笔。 只要是朋友们，你们去经常的听我们听游天下，那么你就能够在这里面听到好多好多的干货。记住啊，听游天下，听游天下。 没错，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我们的滑雪爱好者的专场，请到我们的滑雪大咖孙长老。 大家好，孙长老又来了。 我一叫你的名字我都激动了，我的声音都颤抖了呢。 啊，这个能听出来，因为我的声音太销魂了。 哎，最近孙长老又感冒了呀。 嗯，这声音更加的好了。 肯定是冻感冒的，去加拿大太冷了吧。 对，去那加拿大冻的就快成木乃伊了。 看我这一脸羡慕嫉妒恨。 基本上冻傻了，摇摇脑袋都能听见脑袋里的脑浆的结成冰块了，叮当叮当响。 我的天哪，我想到了那个植物大战僵尸这个游戏呢。 对对对，不过那个是土豌豆，不过确实好冷啊， 特别冷是吗？ 嗯，冷的简直就是太销魂了。 零下30多，其实我觉得今年的冬天啊不是那么冷。 哎，其实说实在的啊，就是咱是从北京过去的，北京何曾见过零下30多度那感觉啊？ 很少，零下10几度就已经冷的不行了。 对，你像我去沈阳去开会，去漠河去做工程踏勘， 那边也零下20多度， 40度我都感到过。我曾经感到过一个我们同事一美女，下飞机去那个哪儿，去沈阳下飞机，然后下飞机没2分钟给冻晕过去了 啊！ 就在当时在机场那儿等着之后，这个空气因为太冷了，然后昏过去了。那当时我也给冻的就有点喘不过气儿了，就从温暖的飞机 冻僵了， 就直接就是喘不过气儿，就是呼吸道就出现问题了。然后那位美女就直接就冻昏过去了，可能就是温差太大，脑袋一时适应不了，缺氧 啊。 哎，这是真事儿啊，朋友们，是一大美女。后来我们就哥几个就给人搀到那个休息室，然后给掐过来了。后来说您怎么了？说太冷，我一下就晕了。我说还有冻昏过去了， 真的。 不过那是40多度 啊。我觉得可能咱平时生活在城市啊，没有那个那么冷能冻僵的那种感觉。 太冷了，太冷了，确实太冷了。不过我相信那当时那美女，现在一想想，谁叫你穿的少？ 穿的少，美丽动人。 对，穿的 难怪哈。 对，就跟我二大妈说的是，闺女，咱家不缺钱，您多穿点衣裳， 还是得穿秋裤。 对对对，没错。好，那咱们就还是回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加拿大滑雪。在上一期，音乐的上一期，咱们给大家讲了一个小 tips， 就是说如何去欧美啊，去 代购 滑雪，去代购 能挣钱， 对，能挣钱，而且呢还能够锻炼身体，还能把这技术给弄好，因为在加拿大那些高手太多了，只要你。 我听说上到80多岁老人，下到不到十岁那些小朋友， 上到99，下到刚会走， 对，滑得出溜出溜的。 尤其是你看我朋友圈里头那个人家小孩啊，4、5岁5、6岁小孩，人家就去幼儿园直接滑雪去 啊，穿着雪板就去了， 就在三 peak 公园里头，就在三 peak 公园或者惠斯勒，人家就是小学校啊，200多个学生，全是穿着每天都滑着雪去， 哇， 太牛了！你说他们的滑雪技术，尤其是 他们是专门的那种滑雪学校吗？ 就不是滑雪学校，是人家普通学校，人家就是滑雪小镇三 peaks 就是太阳峰，人家是滑雪小镇，人家那里头的一共就小镇整个就500多人 啊， 一共就500多人，然后剩下全是游客，人家这点人给自己的孩子，就是上课，包括外面寄宿过来的上课的孩子才200人，200人就全是滑雪，就全都是滑雪，那个就3岁小孩就是还没说话呢，就穿 学会滑雪了， 就穿着那个滑雪板跟爸爸一块儿，爸爸在那拉着，然后那小丁豆似的小孩一个个滑雪技术巨好无比，我见到那个有时候我见到那个特别不好走的那个黑道，我都眼晕，我都眼晕，真不敢走，这深呼吸好几次就放弃，然后就看人小孩滋溜一个滋溜一个，大家知道在欧美国家，那个滑雪场人家要是黑道，那基本上那对咱来说就千万别试了，就是对一般生， 什么叫黑道， 黑的 崎岖不平， 人家有绿道有蓝道有黑道， 蓝道是中级水平， 嗯， 中级水平，他们的蓝道中级水平相当于咱国内的最顶级的 高级道， 就是最顶级的高级道， 嗯， 可能就是高级道，比如说你要南山的高级道， 嗯， 或者是那个石金龙的高级道， 嗯， 那个在他们眼里呢，就是不是就是蓝道， 嗯， 蓝道的里面的相对而言比较初级的， 嗯， 就是浅蓝道嘛，算是这样拼， 嗯。 至于说绿道，人家那绿道比咱的这中级道还要难， 嗯， 绿道还要难，人家那新手我有时候我都犯晕，我滑人家的绿道就是实在没体力了，滑人家绿道啊， 嗯， 滑人家绿道，突然间一个大坠坡就下去了，就跟咱们的那个， 嗯， 就跟咱们的高级道一模一样。哎呦，我当时就特别担心，我跟我一块上去的不会滑的中国人怎么办？我就在那底下等着。结果中国人见了到了那儿之后，啊的一声惨叫，就拿屁股和脸下来，基本上都是这样，朋友们 滚下来了。 就也不是滚，就是基本上就是四仰八叉的滋溜就下来， 嗯， 因为它什么呀？它总是那道特别的长，然后中间有一段。 嗯， 那个特别陡， 嗯， 哎，人家就管这个叫初级道 啊， 那对咱来说就要了命了，跟跳楼似的。 嗯， 哎，至于说那个人家的黑道，对我来说就蹦极，真不敢跳 啊， 蹦极 特别大， 就特别大。我就有时候我滑那个黑道，我就觉得特别好笑，我深呼吸了好几次，最后放弃了， 没敢下， 腿真颤。不过我在那儿滑了几圈黑道， 嗯， 滑了几个简单的黑道， 嗯， 下来之后走不动道了 啊。 但是跟我们去的大咖，比如说球叔，我不知道滑雪就开车的朋友有几个知道咱们国内顶级大神球叔， 嗯， 或者咱北京的顶级大神李显一， 嗯， 这帮人滑这些 滑雪疯子， 就是这帮大神啊，那是真正的，就在我眼里都是神的人， 嗯， 他们滑这些黑道跟玩儿似的， 啊， 而且人家还是越越难越好， 嗯， 越难越好，他们技术真是太好了， 嗯， 我跟他们一块滑雪受益匪浅吧， 嗯， 算是跟这些高手。不过咱们主要说这个三 Peaks 公园和这个惠斯勒， 嗯， 惠斯勒公园呢就是特别的大，就是他们这个雪山呀，啊，特别大。 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区别就是惠斯勒它是比那个三 Peaks 要大， 嗯， 它是两座大山，两座巨大的山，两个山中间就两个山的山顶， 嗯， 是一道跨山大缆车，叫那个 Peak to Peak 那个大缆车 啊，就 巨牛， 中间有 对两个大山中间有一缆车，然后你人就飞在空中，巨牛。可惜的就是我当时在过缆车的时候，反正每天无限次啊， 嗯， 过一次就得半个钟头，我傻乎乎的在那玩直播，然后没有太关注这个风景， 嗯， 后来好多就是跟我一块去的朋友们发出那照片巨漂亮， 嗯， 我才后悔当时我干嘛去了，因为我终于在那儿可以不用滑雪啊， 嗯， 就是在那个很悠闲， 嗯， 于是我就跟国内的朋友们玩直播了， 嗯， 太傻了现在一想，但是它真的好雄伟啊， 嗯， 然后像三 Peaks 就是那个一座大山，一座巨大的山， 嗯， 巨冷无比，山头上都是零下30度， 嗯， 风没风，人家那地儿没风， 嗯， 然后全是粉雪， 嗯， 这两个山共同点就是你每天你都能够看见明媚的阳光，和阳光中就如这个金沙一样飞舞的雪花， 哦， 就特别细小，就像细小的微尘精灵一样， 就像粉 色太阳 的风，然后 对，然后永远的在你身边环绕的， 嗯， 就是你永远都生活在这种气息，地上的雪是像毯子一样的粉雪，是最高档的雪，是粉雪， 就像那个动画片里面那冰雪世界， 对，它是粉雪，然后特别美，然后三 Peaks 它是风景雄伟，然后它就是云层特别低， 嗯， 我们就是从云上滑到云下， 嗯， 就怎么说呢，就是滑雪吧，它的雪道超级多， 嗯， 人家的雪道啊，跟大家这里也说一小 tips， 嗯， 大家可能觉得那个崇礼的雪道特别牛， 嗯， 那我跟大家说，崇礼包括现在的那个叫太武，五大雪场凑在一起， 嗯， 也就跟人家太阳峰公园勉勉强强跟人家差不多， 加一块吗？ 加一块， 哇， 加一块，甚至啊，可能还 可能还不如 、 哦， 因为他那个人家山太大了， 嗯， 然后雪，因为人家得天独厚的， 嗯， 雪太多了，然后历史太悠久了，所以他那个雪道超级多，而且开发的也棒， 嗯， 所以说五大雪场加在一起的那个雪道的距离，我说的是距离啊， 嗯， 能够跟太阳峰差不多， 嗯， 1000多公里，朋友们，1000多公里，好吧，我们还是听歌吧，1000多公里，要了命了。